信，本次日宁年终大促给大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利价格，69块钱就能订购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。想购推荐四年的瑞麟羊奶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价格，所以这次活动啊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。不过呢，同样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。 喝了这么久的瑞麟羊奶粉，从来就没有享受过69块钱的价格，这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参与一下，可昨天是最后一天，电话又打不进去，这还不是白搭吗？ 一早就在等着你们活动了，最后一天的69块钱价格肯定要参与，可是全家总动员也只有我一个人打进电话，要我说就应该敞开来订，一个人限定20盒肯定不够分的。 跳舞的几个老姐妹啊都订的这次69块钱的羊奶粉，可轮到我就最后一天了就没了，肯定是有点不甘心的呀。 确实啊，了解行情的朋友都知道，这奶山羊呢本身就是双乳结构，每天每头奶山羊最多产奶量是3公斤， 嗯， 产量很小，再加上现在的乳制品的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，整个羊奶市场都应该是上浮的趋势。 对， 而瑞麟厂家呢之所以会举办这一次的年终大促啊，是因为瑞麟乳业提前完成了2018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，特批了10000盒69元的瑞麟羊奶粉，真的是逆势而行了，所以不可能一直举办下去的。 是的，但又考虑到昨天最后一天，很多老会员朋友们一次69元的福利价格都没享受到，想购总部连夜与瑞麟厂家沟通协调，决定今天再加送一天69元的福利，这一次的机会你可千万别错过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呢，建议您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来参与活动了、 嗯、 因为今天之后啊不可能再有690元订购10盒瑞麟羊奶粉的机会了。 对， 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，不用我多说，您应该知道10盒瑞麟羊奶粉的原价是2580元，就算上个月您订购的是广播直供价也得花上990块钱、 嗯、 但是今天呢做到了690元，比直供价还要再便宜300块钱，所以老规矩，每个号码限定20盒，仅此一天的加送机会，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家住西城区的刘阿姨就说了，我昨天打了好久电话都没打进来，听说今天有加送的机会，什么事儿都不做了，先来抢优惠了、 哦 嗯、还有家住通州区的李先生说，我上网搜过你们的瑞麟羊奶粉，名气还不小呢，听说你们现在很多城市都有你们的实体门店了， 是 为什么只有电台可以推荐69元的价格、 嗯、 这门店和电台的推荐羊奶粉是一样的吗？ 您放心啊，肯定是一样的。 嗯， 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呢来自于陕西富平县，是那里最大的奶山羊基地县，被评为了奶山羊之乡。 对， 那里的奶山羊呢采用的都是传统的放养模式，每天5点多呢就上山了，吃的是新鲜的青草，喝的是山上流下来的泉水，一整天都在山上奔跑，也只有这样结实健硕的羊妈妈们呢才能产出优质营养安全的羊奶。 没错，只有这样的羊奶品质才能达到瑞麟厂家的要求，符合国家的食品标准，所以现在选择喝瑞麟羊奶粉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，瑞麟的实体旗舰店也是全国遍地开花。但是本次年终大促之所以门店不能同享，是因为啊69元和半个月瑞麟羊奶粉的活动本身就不是为了销量，也不是为了利润，而是为了让更多的新朋友们有机会来体验一下中国的好羊奶，备货有限，只能是优先考虑广播听众，所以如果您听到就是缘分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1116的朋友说啊，这喝了这么久的瑞麟羊奶粉了，就算是没有69元的福利价格，那也是要订购的呀。 是， 毕竟这健康的身体是需要坚持的。 嗯， 还有00194512281756445的几位朋友都是订购了2套20盒的，都表示啊这69块钱的价格在市面上是真没有听说过，今天呢是最后的机会了，肯定是要参与的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提醒各位，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还没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了，一旦活动结束，您将与全年最大的优惠政策失之交臂了。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最后一次69元的福利价格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

三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一席话说的金殿上所有文武官员各个面面相觑。李渊听了这番话，脑袋嗡一声，就觉得眼前天旋地转，差点昏过去，手扶龙书案稳稳心神，心里难过呀，心想我好不容易打下大唐江山，实指望等我归天那天把皇位让给建成，我对建成寄托多大希望，希望我这儿女们在大臣中受人敬仰，将来我走了能保大唐天下万万年。可现在没怎么地呢，这两个东西就办这种事情，残害良将，祸国殃民。又一想，不能，我这俩儿子虽然平时有不尽人意之处，也不至于害人呢，是不是？那李世民跟瓦岗寨的人勾在一起，诚心挤兑李元吉要夺太子皇位，人言可畏呀。我李渊不敢说明君，也绝不能叫李世民你们得逞。武德天子李渊金殿封官封不下去了，因为程咬金状告建成元吉陷害罗成，请天子明鉴。李渊不相信他儿子能那么坏呀，我这俩孩子不太争气，也不至于害人呢，你害谁呀？害死罗成，倘若潼关被苏烈打开，我的长安就是风中烛瓦上霜啊，皇位都没了，大唐江山没了，有你们哥俩什么好处？能不能是程咬金他们诬陷我的皇儿呢？他思索半天，他相信谁？秦琼，因为秦琼救过他的命啊。啊，秦爱卿，臣在。程咬金所奏之事你听清楚了吗？啊，臣听清了。那么他所说的事儿你可知道？啊，臣早有耳闻。那么这件事儿该如何处置？万岁啊，常言说得好，捉贼要赃，像这么大案子得要证据，您应该叫证人上金殿，三推六问，一问就清楚了。言之有理，来呀，带证人。一会儿的功夫把董二和罗成两个亲兵带上八宝金殿。这三个人来到金殿，头一个就是董二，临上金殿前跟当兵的说，不行，我腿肚子直哆嗦，给口酒，给口酒，咕嘟咕嘟来半斤酒。酒壮董二胆，这回他不怕，来到金殿，呵，真能聊啊。他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，就把英齐二王怎么守城找妓女，被罗成训斥，又怎么不开城，致使罗成被苏烈射死在周柏坡的事儿说了一遍，两个当兵的说得更详细了。罗成如何在荒郊野外睡在马鞍上烤马肉吃，以至最后散将的事儿，和罗成的尸体被送回山东的事儿说了一遍。随后徐茂公、李世民、 跪倒磕头，又拿出来一封信。哪儿的呢？就是潼关的军卒联名信，状告建成原籍。证据确凿。李渊勃然大怒，啪一拍龙书案，建成原籍。你二人可知罪吗？父王，我们说到底有没有这么事儿？父王，有。我们年轻无知，知道错了，请万岁恕罪。李渊看着两个逆子，气都哆嗦了。建成原籍呀，朕叫你们帮助罗元帅守关城，你竟敢做下这等之事，真真可恶之极。从今天起，免去你二人王位之职，以谨后事，关闭太子宫门。就在这一阵，有人大喊一声：“万岁！我冤枉！”这嗓子震得金殿都一呼声嗡嗡的，把李渊吓一跳。什么人？低头一看，眼前跪着黑大个，他跪着赶着别人站着高了。吴金盔、吴金甲，外招皂罗袍，这张大脸蛋子好像洗脸盆口那么大个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煞，煞中透明啊。七叉八叉的扫帚眉，飞如天苍额角，一对大目皂薄分明啊，狮子鼻，大嘴叉，连鼻络腮的钢人，扎里扎扎，像钢针相仿啊。往那一跪，像活了的金刚，烟熏太岁。李渊看罢，十分爱惜，这才叫武将。是啊，就这位往疆场一站，跟程咬金一样，不等打仗，胆小得吓跑。下跪者是什么人？哎呀，万岁！你没见过我，可能听说过我。我叫尉迟恭啊，号叫敬德。我就是被英齐二王榨去200两银子当棚头，后来又领兵攻太原，日抢三关，夜夺八寨的。尉迟恭啊！啊！李渊脸红了，心想我这儿子真不争气呀，人家投军他讹人200两银子，你说我是一国之主，你就缺那200两银子花呀，什么东西呀。一看敬德天无神威呀，尉迟恭，你有什么话说？ 哎呀，皇上啊，我当初啊是投靠了刘武周了。你知刘武周为什么造反呢？他死得冤，他是个老百姓，有个女儿长得好，被你的两个儿子看好了，就把他给抢走，给祸害了，人家女儿死了，被逼无奈，官逼民反，才造了反。后来刘武周落个尸首两分，刘武周造反该死，可是盐丹哪咸，醋丹哪酸，祸有跟头起，是你那两个儿子惹的，你得给我做主。 李渊这脸呐，一会儿红，一会儿白，一会儿紫，成变色鸡了，真没脸坐在这儿啊。看看贾柳楼的弟兄，看看文武官员，原来的官员低着头都不言语，心想皇上哎，看你怎么断这案。李渊一看尉迟恭，十分喜欢。哎，尉迟将军，寡人替你做主，你起来吧。哎，李渊厉声喝道：“建成原籍，我把你两个禽兽！父王，你二人做的好事，叫你们守太原，你们强抢民女，逼反刘武周，叫你们帮助罗元帅守潼关，竟敢在城楼上招美女，更有甚者竟陷害罗元帅，致使一代英雄捐躯，冲你们俩所作所为，理应当斩首，念你们也为国立过战功，革去英齐二王之职，永不录用。左右武士，啊，把他们轰下金殿。是。金瓜武士过来，连推带搡把建成原籍打 出金殿，又赏了董二5000两银子，罗成两个亲兵每人1000两银子，命他们下殿去吧。随后说，程爱卿，你看朕处置的如何？程咬金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打个嗨声，老兄弟啊，哎，你的仇四哥算给你报了。皇上啊，你要问我呀，处理得够轻的了，按说就应该把他们宰了，可你没宰，你这是护……他想说护犊子，一想不对，是金殿护短呐、啊、既然这么处置就算了吧。李渊真抹不开，既然如此，程咬金跪倒听风，哎，我这不跪着呢吗？程爱卿，你为唐国立下汗马功劳，又耿直敢言，朕封你为鲁国公，赴先锋之职，臣谢恩慢。因为你在瓦岗山当过皇上，吃喝惯了，一份俸禄不够吧？朕封你双份俸禄，谢主隆恩。万岁，你怕我一份不够花，封我双份，嘿嘿嘿，真是英明之主。说完磕头站在一旁，尉迟恭跪倒听风，嘿，我这不跪着吗？你就说吧，尉迟恭，你单边救主，连杀敌将，立下奇功，朕封你为俄国公，前部正印先锋官，谢皇上。磕弯头站在一旁，又封黑素梅白素花为镇国夫人，两人谢恩站在尉迟恭身后。李渊按照李世民写的单子一一封赏，所有贾柳楼的将官一律封为国公，又封了马三宝、段志贤、殷开山、刘洪基四人为开国公，张环也为国公，后代世袭官职。为什么都封国公？这是开国元勋呐、啊！程咬金说：“万岁，跟您回，罗成蒙冤而死，他留下个几岁的孩子，名唤罗通，要不要施恩封赏呢？”哦，李渊点头，不是鲁国公提醒，这事儿朕都忘了。魏丞相传朕的旨意，到山东济南府历城县，由罗通承袭永国公之爵，世袭公爵，并受已故永国公罗成之宣堂，妻室为诰命夫人，在京城给他们修官邸，给罗成重修坟地。大家一听，这还差不多。最后李渊打开声，啊，众位卿家，我皇儿世民为开创大唐基业立下了盖世功勋，即日起立为首缺太子，移居永寿宫。这一年迈，军国大事暂交秦王世民处理，由魏征丞相今日监制山河代议为赐予秦王佩身，以示代朕管理山河之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李渊呢，赐给山河带，这个山河带可不是普通的围腰玉带，这是一条斜插柳配在胸前的披肩锦带，上面用珍珠啊和宝石穿成了代理山河四个字，就由秦王代理朝政。李渊从这天起再不上朝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也知道啊，自己年老体弱，处置建成原籍又太轻，怕文武官员不服，让给李世民自己后宫降清福，当太上皇比操心好多了。第二天早朝，李世民披戴山河带替父王掌朝，众文武行了君臣大礼，分文东武西两厢站立，李世民叫太监笔墨伺候。太监端来玉笔，拿来白绫铺在龙书案上，又蘸饱了玉笔。李世民握笔在手，想了想，刷刷刷在白绫上写了两个条幅， 叫太监提起来让众文武观看，一幅写着双锏砸碎旧王朝，另一幅写的单鞭打出新乾坤。这意思说双锏砸碎旧王朝，说秦琼手的双锏指挥大军扫出隋朝，荡平反王。冲这句话，秦琼的锏是受了黄风了。单鞭打出新乾坤，那意思是虽说唐朝建立，天下尚未最后平定，还需征战，那就要看尉迟恭的鞭了。无疑敬德的鞭也受了黄风。程咬金不认识字儿，不知写的什么，他问身旁的秦琼，二哥那上边写的什么？秦琼这人心眼实，就告诉他，又把意思给他讲了。老程一听气儿大了，万岁，臣有本奏。李世民看他一眼，程爱卿你有何本奏，速速讲来。别的没有，我就问您一件事儿。我程咬金战洛阳，连劈敌将，有功没功？有功啊。是啊，我抹了宋金刚的战马，劫了敬德的粮食，是不是我呀？还有报武王攻潼关的消息，对不对？不错。那么老皇上封我双凤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既然真的，你封了我二哥的锏，大老黑的鞭，核算我这斧子没有用处啊。我拿着双份俸禄白吃饭，以后你还用我老程的斧子不？李世民一听不解其意，陈王兄此话怎讲？此话怎讲？合着用着我你让我上阵厮杀，不用我把我撂到一边啊，你甭想，你得封我的斧子。这回李世民和文武都明白了。哦，程咬金挑眼了。李世民笑了笑，提笔在手，刷刷又写几个字儿。太监提起来让文武观看。老程说，哎，二哥那回写的什么？死的呀，快谢恩吧。这回写的是封你的斧子，上写一斧兴唐。嘿，合算我们都白打这些年仗了，这唐朝是你兴的。程咬金乐了，哎，谢恩谢恩呐。散朝以后，众人回到兵马司谈论昨天李渊退居二线，秦王劈山河带之事。程咬金说，诸位，老皇上护犊子不把英妻两个奸王宰了，你记住，日后这俩小子还得生惹是非。不算完，那俩小子非生惹是非不可，如果我要是说错了，您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踹。大家说行了，他们俩得老实几天，现在他们不当王爷，不当王爷那还是皇上的儿子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程咬金就觉得宫廷里人老是交头接耳，嘘嘘喳喳，干什么呢？一看他过来就躲了。一连有几回，程咬金就注意了，他进宫参拜王驾，出来就看见个小太监鬼鬼祟祟的和老太监说话，见他走过来就不说了。他心中生疑，躲在了暗处偷听，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。等了小太监走了，老太监刚要跟随，程咬金蹭一个箭步就窜出来了，披胸一把抓住老太监的前胸。哎，刚才那小子跟你嘀咕什么来了？没有。说，你说不说？不说我脑袋给扒了掉。哎呀呀呀呀呀，别别别别别别别扒了，别扒了。老太监看见程咬金吓得直哆嗦，知道他厉害呀。程咬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连皇上他也敢指着鼻子闹。程公爷你放开我，我没什么，你说不说？说说。好，别去，我站不住了，你叫我坐下行不？坐下。老太监扑秋就坐那块了，汗珠子噼里啪啦直滚。程千岁呀，今天是 被你碰上了。我说要是没碰上，天胆我不敢讲，不过这件事你可得把我摘落出去，没我的事儿啊。 海林，你怎么啰嗦呢？到底怎么事说呀？大事不好啊，我看咱们要改朝换代呀。 胡说八道。 改什么朝？你别说呀，我告诉你，李建成、李元吉被老皇上贬了之后，心中不服，怀恨在心，随时惦着报仇，发誓非要把你尉迟恭和瓦岗寨的弟兄杀了不可。秦王千岁劈山河带治理山河，他们更恨了，他们想把秦王杀死，夺回太子之位。这两天呐，你们是不清楚，他们到处游窜，紧锣密鼓，还拉了你们瓦岗寨的一个人，叫这个人去暗杀秦王，伺机要乱攻夺取王位，然后再把你们全都杀光。程千岁，我也觉得这事儿啊太歹毒了，可是我没办法呀，像我这样能干啥呢？是个废人呢。今天你问我，我不敢不说，你赶快奏明秦王千岁早点定夺。程咬金胆子大，这回也害怕了。哟，这样的毒计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老太监说，当初李建成当东宫太子的时候，我当时在他身边，因为我为人手勤腿勤，眼里有活，不爱说闲话，也得到他们喜欢。后来他被削去英王之爵，要杀秦王报仇，又悄悄地把我派到秦王身边，深得秦王喜欢。实际建成要我刺探秦王的行踪，给他们通风报信，找机会要刺杀秦王。我可都告诉你了，你可得保住我一条命啊。 哦，你放心吧。 这建成元吉够狠的，竟不顾手足之情，难道他能不知道我们是对秦王忠心耿耿啊？要把秦王杀了，李建成当皇上，我们能服吗？我们非反了不可呀，你要杀我们也杀不了啊。 老哥哥， 难道李建成、李元吉就不怕我们造反吗？嗨，人家都计划好了，不等你们知道信儿就把你们全宰了。怎么宰你还不知道吧？人家手下有御林军呐，有御林军的头被他们收买过去了，到时候把你们各位都围困，先把你们抓住，先杀了，你们还能保秦王吗？你们赶快做准备。那我再问你，是什么人刺杀秦王呢？这个人叫什么来的我忘了，反正是他们已经拉过去不少人了，准备要乱攻杀你们，宰秦王，你们可得早做准备。 听众朋友，